和潮起四十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陈设，他递了个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长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人，这是南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你说谁这是谁呀、啊、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，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段故事《丫头》。昨天呢，这段故事讲到王文啊，终于和丫头碰面了。王文已经对丫头呢是一见倾心，两个人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请上王月波来给您继续演播。 眼前一亮，从里间屋丫头可就出来了，拿手一扶这个门框，一挑这个帘笼，用手一指公子王文：“公子，你来了啊！” 是是是。 躺一下站起来，一一到地，小生与姑娘的相有礼了，免礼免礼，公子万福。深深这么一个万福，飘飘下拜，这叫还礼。公子请坐，小姐请坐，公子请坐，小姐请坐，公子请坐，小姐请哪坐。咱们光站着得了，老让什么劲，让您坐您就坐。姑娘大大方方坐着，战战兢兢，王文也坐着了，没词儿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人姑娘不能先张嘴说话，得等着你问。姑娘看着他，一抬眼皮看姑娘正看着呢，心更慌了。啊，小姐，今天天气晴和，天儿不错，北京人烟稠密，我们北京是好地方，这里的酒菜适口，我们这儿菜本身不错。你见过老虎吗？找不着话头。哎呀，姑娘一看呐，太难了，这公子王文竟然自己没卖了，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干脆我先问你吧，公子不要顾左右而言他，我问公子姓的名谁，家乡哪里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哦，小生姓王，名文，山东青州府的人。家下还有什么人呢？有叔叔婶婶相依为命，有个小书童叫王生，此次随我进京赴考。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虚度21春。是是。您在家做何为业呢？苦读诗书，苦读诗书。那您的家境如何呀？家有薄产，这个富到小康，富到小康。 那么您最爱看什么书啊？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真西游记啊。您家里不是念书的，是卖盆的，怎么一套一套的？可这个姑娘说话风趣有意思，感情你有来源我有去语，一问多了，这个王文就有点踏实住了。这不能老让你问，这不是审案拿贼，这我也得问问你呀。 小生斗胆领教小姐芳名。 喊什么芳名啊？我们都是小名，我姐姐叫妮子，我叫丫头。 哦，哪个丫哪个头，乌鸦的鸭，头脑的头。小姐今年芳龄几许？ 虚度二八年华，二八一十六岁。您数学真好。 和两个你要来和我说的这个热闹啊。赵东楼在外边一听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，就凭着这二八一十六就弄一大姑娘，我不听，咱俩下楼我还找妮子去。 放下宝娘赵东楼暂且不提，单说丫头公子王文，两个人这一聊开了，光聊可就没劲了。这有现成的酒菜，一看桌子上很精致，时令菜蔬有这么三味五味，有这个酒，那么丫头亲自把盏就给王文斟上一盅。那么我这儿也没有什么奉敬公子的，无非是薄酒一杯，公子请。这不能伸手接，拿这个袖子挡着啊，往这桌上指。哦，是是是，他把这搁桌子上，伸手端起来，人家又给自己斟上一杯，两个人互道一声请，一饮而尽，拿起筷子都是象牙的，给公子王文布菜，您尝尝这个。是是是，好吃好吃，您还没吃您就说好吃，错不了，你布的菜一定好吃。瞧您真会说话，净跟我们玩笑，小姐也吃小姐也吃。两个人聊上，推杯换盏，酒是色之媒。这个男同志跟女同志看这个女人漂亮不漂亮，要不喝酒还能把持住一点，要喝完了酒，过去还有这么句话叫灯下观美女。这屋这灯光也不谁设计的，忽明忽暗，那年头没有这个旋转的玫瑰灯啊。哎，这屋灯不知道是怎么研究的，哎，一会儿亮一会儿暗，再加这点酒喝得晕晕乎乎啊。王文没经过这个，越看丫头越漂亮，这人要有十分的姿色，这会儿平添两三分。哎，小姐好容颜，咱们也吃了会子喝了会子了，咱们两个人玩会儿吧，自我活消遣。您看我这墙上挂的有琵琶胡琴弦子啊，这有琴桌摆着古琴，您看这儿有七块竹板，您这还真全，您这儿，您这干部曲艺团大概是，随便您消遣什么，只您会弹的，有眼带弦子的，您能扒拉动了，能弄出个调子了，我就给您唱上一曲，聊住公子酒性，多劝几杯，好啊，平生擅长琵琶，来，请琵琶。说着话伸手打墙上把琵琶请下来，人这不是落一层土天天擦，哎，人家闲着没事专门有人收拾这几件乐器，调动丝弦，哒啦啷当哒啦啷当。你这王文不外行，噼里啪啦一抓这琵琶还弹得真不错，姑娘一听她深通音律，清了清嗓音引吭高歌，二位唱的无非是十调小曲儿，那个明末清初啊，就是蒲松龄生活的那个年代的那些个曲子，原文上也没有公尺谱，也没写曲词，我也不能给您承应，大概其反正都是很好听吧，歌声婉转，弹得也好，一会儿一曲歌罢，把这琵琶撂下，哎，我也会弹两下子，小姐也精通音律，是。我这不有古筝吗，我给您来段古筝。好好好，以助击节，拿这筷子敲这碗，打着拍子，这儿给弹着古筝，这儿知乎者也，一吟唱这个古诗文， 又一番境界。一会儿把这撂下，墙上还有笛儿，把笛儿拿下来一吹，这个拉会儿胡琴啊，来一段梆子腔。哎，那儿啪拿起劫行车也来一段啊。这么说破俩人玩了半宿，这个高兴啊，酒可也没少吃，菜已经是残羹剩菜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已经月上三更。赵东楼在楼底下是百爪挠心的，一听楼上这个热闹，我兄弟是比我有能耐，我为什么找不着这么漂亮姑娘，吹拉弹唱全不会，你看我兄弟风流才子真有能耐，哎，该找我这命，花钱看人家玩怎么办呢？得了，忍着吧。两个人这酒已半酣，都略带醉意了。公子，小姐，天色不早，你我二人安寝了吧。 啊，小姐怎么讲， 咱们睡觉吧。 哦， 丫头，公子是真情， 是真情， 无二意，没有什么假的， 这合适吗？ 王文直哆嗦，他没经过这个。什么话，我们这是什么地方，有什么合适不合适， 钱您也花了，酒您也吃了，跟我这睡觉又算是个什么呢？来吧， 公子请到里边。说着话站起，转身进里屋了。王文也站起来了，脚步踉跄。 心里话说，王文的王文，别看就这个垂着虾米须的帘子，你要不进去洁身自好，退出此地，你还算圣人门徒，知书达理，既读孔孟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，岂可做此淫乱之事？就这一个虾米须的帘子，你要一进去，不亚如踏进半步鬼门关。 我是进呐，我还是进去呢。 这就甭说了，准得进去。 踉踉跄跄一分帘笼，一头可就扎到那间来了。到那间一看，呵，人这屋子里头更讲究了。 香罗锦帐咱就不给您一细表了，有檀香炉点的盘香，这也不知里边什么香这么好闻。人家姑娘外间屋可就不管了，帘笼完全撂下来，把公子王文引到了床上，亲手为他把身上的这个鞋大衣裳全都宽去，轻轻也就一推，王文喝多了咣当脑袋冲里可就躺着炕了。丫头一回头把灯吹了，绣楼上灯光一黑，楼底下的赵东楼，哎， 我的钱花的这东西啊，大姑娘，他们这就 啊，是，我也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啊。他们这姑娘也犯机器，一阵一阵儿，他今儿看上他了，他就跟他对，那怎么办呢？ 宝娘高兴啊，这个姑娘你只要有头一回接客，打这儿可就不用鞭子打板子打了，打这儿你就得啊，跟顺水人情一样，你就正式的就算是干这个了，我这摇钱树就算报上了。宝娘心里的高兴，赵东楼肠子都悔青了，咱就不给您细说了。那么楼上呢， 这个书不好说， 有书则长，无书则短，当夜无书到了次日清晨。次日清晨金鸡三唱，这天都亮了，王文一翻身， 啊，同志们，咱们说的可是聊斋，您不要把这忘了。就早晨咱们一睁眼，可把王文给吓坏了。 怎么，丫头哭了，坐在床头之上，一哭半天没二，净哭一。 看那意思不是装出来的啊，这个怎么称呼啊？ 不知道叫什么好，是叫小姐，是叫娘子，是叫丫头。你现在好办，现在叫亲爱的都解决了。哎，亲爱的啊，美眉啊，这都可以。那年头的他这个有关系。我问问您，您哭什么呀？这不远还哭。王文不说话，从被窝里钻出来，一看自己，衣不遮体呀，比丫头还感觉害臊，大红脸。头一次嫖院来呀，赶紧找自己的学生装。什么学生装？自己穿的这个啊，长衫，赶紧找，都穿戴好了。头发简单拢，明朝的拢发包巾，这回也来不及了，简单的梳梳吧，定定心神。一看这还哭，哎，别哭了，我明白，您嫌弃我呀？为什么？一介穷儒，我是个穷酸的秀才，身无一技傍身，真得说肩不能担当，手不能提篮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治国。废物一个，您也不怎么糊里糊涂的，您看上我了。现在您回过味儿来了，觉得委屈了，得了，您别哭了。春宵苦短，昨日咱们两个人苟合一夜，我也不敢轻看丫头您。这样吧，这不是我这赵东楼赵大哥有钱，他把钱也给了吗？我走我的，您走您的，您也别伤心。从此两姓旁人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小生这厢告辞了。站住！没走，没走。您说，我问问你，你喜欢不喜欢我？ 喜欢呐。 爱我不爱我？ 爱你。 哦，那么是打算跟我做长久的夫妻呢，还是跟我做这露水的夫妻呢？您就打算今儿来明儿走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拿我们当一般的窑井了。您要打算这样也不是不可以，我也对得起您，我就死去。哎，别去。那么要想做长久夫妻怎么样呢？哎，有两条道。第一呢，您就这不昨天晚上吗，这价码您也知道了，每天来带这么些钱来就行了，够50年的就成。昨儿那还是赵大哥请客，您知道吧，谁让我碰上这藏头朋友了，我碰子儿没有。此次进京带文银不足百两，已然花费过万，我是个穷秀才。那么丫头，您干脆说第二条道道，就说我爱您，您也喜欢我，打算跟我将就着过，跟我凑合半辈子的话，咱们两个人怎么能够过在一块儿？那么就是我要脱离开秦楼，我从这儿出去，我成为良民了，哎，这个弃娼从良，那么我就能够跟你正式的过日子了。你看过去的妓女啊，有几种到妓院的形式，我也不给您细说了，大部分当然都不是情愿，有官妓，官妓就是一些个犯妇子啊，你家里人犯了罪了，你就没有人权了，把你卖到妓院，从此以后你是官妓，官准的妓女，这个你所挣的钱要交给国家，为什么？除了你自己的生活费，剩下的入国库，替你家里的男人或者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哥哥来赎罪啊。还有韩家的闺女呢，被拐卖，这个也不细说了，贩卖人口。还有的呢，就因为种种原因流落风尘，这也不必细说了。但是你要想出越籍，出这个妓院的门怎么办呢？得有人花钱把你的身价银交给领家妈妈宝儿娘，把你买出来，当然漫天要价那个钱就多了。你不在这儿干，你走你就算从良了，就走了。 那么我听明白了，您说您从良吧。那么您要跟我从良得怎么办？还是两条道。一条道呢，你把你每天来的这个钱呢凑一块儿，一次性的交给妈妈家。说第二条，说第二条。第一条从略啊，我没钱。哦，没钱呐、啊、公子有胆量否？这句话可有点扎心。男同志听不得女同志问这句，你看男的跟男的枪火还好办，嘿，这事儿你敢办吗？我不敢办。这好，这玩命我干嘛呀？我这家里老婆孩子，这他行，吃葱吃蒜不吃姜的人大有人在。男同志有时候姜火还容易把这火姜起来，何况女同志。这女同志问你这事儿你敢办吗？啊，我敢，没有我不敢办的。坏了，王文，您别看是书生，也是一把搬不倒的青年男子汉。打丫头一个小姑娘嘴里说出来，公子你有胆量否？我有。别含糊。有胆没有？我有胆量。这跟你从良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，如果你有胆量的话，也不用你花钱买笑，也不用你用钱来赎我从良，咱们俩人是凉锅贴饼子，给他来一粘溜，你我二人私奔了吧。啊，这打旧的时代明朝人嘴里，打一个女子嘴里说出来，同志们呢、啊、私奔这两个字太难听了。现在大家可能一听这两个字啊，感触不那么深，古人对这太重视。您说您已经都是妓女了，还私奔，这是罪上加罪的。王文听不了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丫头，你说具体点，咱们我走，你看。我问你有胆吗？不是胆，我是有，咱怎么走？你只要有胆量，剩下你甭管了，你就甭操心了。我就问你一句话吧，如果咱们俩人私逃成功，打此以后远走天涯海角，我也脱离了苦海了，你也跳出尘世了，跟你原先的家里那些个人完全就脱离关系了，你认头不认头？只要有情相依为伴，余生愿足矣。我这后半辈子行了，只要有你跟我过后半辈子，是乱七八糟全不管了，你的功名前程去他地，你的锦绣文章管不了了。我要是走，可就是狠得下心了，我也狠得下心了。只要有你好。 丫头现在跟王文所说的这些啊，是王文绝技想不到的。他想不到的事儿啊还多着呢。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再继续欣赏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这段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丫头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，我和二零三五有个约，何牧阳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真切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我奋进的脚步，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离线。快把青春充满电。春天，所有

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请上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段故事《丫头》。 我再问您第二条，您说如果我们侥幸偷逃成功，真成功了，我也把我的终身相托了，跟您过后半辈子，你说实话你会不会变心？这是女同志们，在座有几位女同志啊，我这得罪了啊，都要问男同志这句，跟男同志搞对象都成了甜言蜜语了，这会儿女同志就要问了，你要爱别人怎么办？不能，我你看走马路上电影明星我都没看过一眼，你知道吧，自从有了你就是你了，都得这么说。王文您算的多回，念那么些书，这两句话能不会说吗？哎呀丫头啊，您拿我王文当什么人了？好，春宵一刻，就昨天晚俩单，这一宿死都值，还甭说长相厮守、海誓山盟，我也甭跟您说什么沧海桑田了，什么日从这边出月从那边落，我甭跟您废话，我的前程尽弃，我是念书的人，是功名如我的第二生命，我不考了，我跟您逃跑，我还能怎么着？今生我若是负心对丫头，叫天把我怎么长，地把我怎么短，还要说丫头一捂嘴，哎呀相公严重了，您不用起那么毒的誓，表表您的心也就是，好吧，那咱走吧。哎，这晴天薄日的咱怎么走？您这楼上这门昨晚上宝娘也锁了，咱得把门叫开走，是我先走，然后您来个金蝉脱壳，我前来接应，还是咱俩一块愣闯，凭我的这个啊，我也没门，我跟您说您甭管具体怎么跑，您不用操心。我收拾我的细软之物，捯饬捯饬。您把您这头发、衣着呀，再整理整理。啊，是。犄角这儿有脸盆架子，上面搁着铜盆。哎，这水也是凉水，救活吧。拿凉水把头发拢拢，后边给盘起来梳上，衣裳重新又归置归置，浑身上下收拾好了，回头再看丫头，也穿戴整齐了。穿得很朴素，挎着个小包袱，平生细软都这点儿嘛，这点就够了。 那么这床头柜里也没什么，我也没什么东西，咱走啊。走。这个我还有个书童叫小生子，还在打木场某某客栈住着，甭管他了，他有他的造化，以后他的日子错不了，您就甭操心了，咱俩顾自己的命吧。哎，咱们拧锁撞门去啊？不用，走门呐，多费事。走哪儿啊？公子有胆量否？怎么又问这句？我也忒不记了，这么会儿问我两回。砖头打架，您有什么出手去？您我有胆子，怎么走吧？我明白了，跳窗户，对不对？切，没有三家门四门斗的敢逛窑子吗？对不对？切，哟，把窗又带上了，这不成，这太高，乐高乐高的这个。这跳下去把怀子骨戳掉，谢谢谢谢。能把窗户带严了，是，把窗户带严了，走到门口那听听，没什么动静。一回头，一看丫头啊，从小包袱里头拿出两张符来。什么叫符？就是两张布，上面那朱是判的，写的也不知曲里拐弯的天书文字，咱也念不懂。就跟绣标一样，系在了王文胳膊上，这么一系，自己的胳膊上也系了这么一条，两道符拴在胳膊上，自己挎着这包袱，这只胳膊挎着王文，说好了可有胆儿？哎，有胆儿。闭眼，可不许睁眼，听见什么，感觉到什么，千万别睁眼。睁眼可就坏了我的事了。哦，闭眼不睁眼，多的我让您睁眼您再睁眼。是是是，这是怎样的走法呀？您甭管了。说着话，丫头就把王文往自己的身子这么一揽，王文跟他可就紧靠着，两道符记好了，三指掐诀，嘴里边嘟嘟念念，也不知他念的什么，王文这么近也听不清楚，可了不得了。就看两个人从脚底下一阵黑烟盘气成云，一会儿就是一朵黑云慢慢往上绕，可就过了两人磕膝盖了。王文低头要看，猛然间就听丫头一声叱咤，公子闭眼。是，紧跟着把眼死死的往起一闭，躺一下就感觉飘飘忽忽，俩脚可就离了地了。再看丫头嘴里边叨念愈加的发劲，集合一声说去，刹那之间一朵黑云把两根裹成一团，眨面儿功夫一道白光唰啦一下顺窗户缝就出去了。王文不知道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说书的嘴难说两家的话，我要给您说这形状，王文可不知道。王文就觉得俩脚离了地了，紧跟着往前撞，迎面这风跟小刀子似的，拉得脸生疼，耳旁边风声烈烈，想张嘴说话张不开，真想睁眼都睁不开，忍着吧。就这样迷迷糊糊的飞了大概，说现在话也就十来分钟，说那会儿话一炷香的功夫，就觉着慢慢慢慢慢慢这速度下来了，咕噔咕噔，两个人沾地儿，王文俩脚一沾地儿就觉着腿软，扑通一下就坐在这儿，紧闭双眼没敢睁眼。就听见丫头轻声细语，睁眼吧您。哎，是啊啊，不睁眼还则罢了，公子王文睁眼四下定睛仔细观瞧，只吓了一个三魂渺渺七魄茫茫，亡魂皆冒。哎呀，就看他们两个人身处在乱葬岗的大开挖，周围全是坟头， 到坟地了。刚才还在北京姑娘那绣楼上头呢，啊，锦衣玉食呢，眨眉眼功夫飞到这儿来，乱葬岗的到坟地了，能不害怕？抬头再一看，丫头笑吟吟的，满脸堆欢，二目凝神，似秋水相仿，正看着。这会儿越看丫头越瘆得慌，思前想后，怎么那么巧，我一到北京就碰上老乡赵东楼呢？怎么那么巧，赵东楼就把我带到妓院去呢？我是念书的人，我那书都白念了，我不应该去嫖院去，我就愣嫖了，这不是该着命中有吗？哎，就即便嫖了院了，认识他了，怎么就糊里糊涂了许给他私奔在外呢？这个落一个拐带民女的罪，可是干犯王法，与我性命有伤啊！我是念书的，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吗？人本家追来，不说是丫头出的主意，说是我的主意，走到哪儿打官司我也说不出去。你把人家青楼里的女子拐带出来，而且她头一回接客是我，对外现在还没宣布呢，人家是黄花大姑娘，出来也就罢了啊，或是明走或是暗走，得有个办法。怎么口中念诀，一团黑云裹定我二人身形，扑啦啦就来到此地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抬头再看丫头可就不那么俊了，不那么漂亮了，这里头有鬼有怪。我读圣贤之礼，什么怪力乱神子不语，我本是堂堂大丈夫，何怕你是鬼是怪把我迷呀？我问问吧。哎呀，丫头，哟，怎么说说长吊门了？怎么着，你使着什么办法把我挟至此处？你到底是人是鬼是妖是怪，意欲何为？想把小生如何？你对我失言相告，纵然死在你手，我到了阎王面前有个智对，知道我是被何人所害。看在你我露水夫妻一夜的情分上，让我临死明白明白你到底是怎么回的事。哦，问这个呀？公子啊，可有胆量否？把王恩气的我都这样了，还问我有胆没有？我能有胆吗？有胆也都让你吓没了。丫头，事到如今，我怎么叫有胆？怎么叫没胆？眼看命丧在你手，被你挟持至此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哎，我有胆儿，这像有胆儿的吗？你非要问我是怎么回事？对，我是非人非怪非妖非鬼。就坏了，全不占，神鬼妖怪您都不是，那么您是什么呢？原文写五个字，丫头清起朱唇，轻轻地说了这么五个字，这是聊斋原文，说妾非人胡儿，写得好啊，我佩服蒲松龄先生啊，这个用笔是非常的简练，人家写的金琢磨，逼了半天逼问出来这么五个字，妾非人胡儿，我是狐狸，狐狸，狐狸精，听说过狐仙爷，明白了，您是就这么就用餐呢？还是我洗洗是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您不得把我吃了吗？我吃了你干嘛？哦，我在家就不能吃你了啊？ 在我那屋子里头也没人看见，我嘁哩喀喳把你吃了不就完了吗？ 不是，那您不吃我，您把我带到这儿这地方，您当然环境是很熟悉啊。我不常来的地儿，这我难 受。嗯，跟你这么说吧，不单我是狐狸，我的姐姐，我的妈妈，我们妓院里的这些个所有上上下下的人全都是狐狸。 哦，狐狸窝。 是是，您别提别人了，这个我跟您打赵东楼不是。赵东楼被我长子逆子所迷，长子就是我姐姐，逆子是他姐姐的名字，咱上文书交代叫逆子，被逆子所迷啊，他的一掷千金也好，他的毫不吝啬也罢，早晚必被我姐姐所害，你就不用管他了。那么我怎么样呢？我就是看公子您行为端庄，是好人，所以我要搭救公子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也是我自救的一种办法，不但救了公子您，也把我救出火坑。我简单的跟您说吧，我们家这些狐狸都不是好狐狸。 哦，你是一个坏狐狸。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别唱了，你这歌词不合适啊。刨去我都是坏狐狸， 是 看得出来，您长得漂亮，您就是好狐狸。 不是， 从小我们家这些个家长，这些老狐狸们就逼着我迷惑人，我就不从，从来没干过。早我就想脱离开他们的魔爪，奈何我的羽翼未丰，我修行太浅，道行不够。那么现在我觉得我这道行有点意思了，哎，能跟我妈我姐姐他们抗衡了，整敢又赶上您是个正人君子，以托终身，我打算跟您过。 哦，是您的道行不浅，那么我打听打听丫头您的芳龄。 哎呦，姑娘我们还小呢，927岁。我21。行，咱们不说整，就说您比我大6岁啊。咱就说零，您比我大6岁，是不是啊？女大六，咱们爱不够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您保养的是真好。那么您不害我，我干嘛害你？咱们从此以后就是夫妻两口子了。我就问您这两条，在家我都问明白了。您变不？我不变心，狐狸我也不变心，那就行。哎，咱们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您也别紧着坐着，地上快凉的啊！您站起来。哎，是我得站得起来，腿软的，强挣扎的站起来。哎呀，这地方我是，咱换个地方说话。我再跟您打听打听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杭州。嚯，刚才还在北京呢，十来分钟到杭州了啊，真了不得。哎呀，您的法力高深。那么咱们怎么过，我还得跟您商量商量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治国。您我是消费阶级，念书行，知乎者也，以言哀哉，我都明白。最多我是社管教书，换几个零钱，咱们将养度日。您要想再像以前那样过好日子，恐怕跟着我是不成了。没关系，指着您是指不上。这样吧，咱们进了杭州城，先另所房子吧。 好， 两个人你搀着我，我搀着你，深一脚浅一脚，顺着烂葬岗子往外走，渐渐的走，可就走到官道上。到官道上捋捋夯夯，顺着人群够奔杭州城，好一座锦绣繁华。这座城池太漂亮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。哪位朋友有时间您到杭州去看啊，美景尽收眼底，一时说它不尽，我也不给您细说了。杭州有极美啊，有美景美食美人啊，进可一观，大饱眼福，哎，秀色可餐呢。这个有机会我也准备去看一看，现在我还没去过啊。到了这个杭州了，人一看穿着打扮小两口，尤其公子王文跟丫头都这么漂亮，身上又有儒气，这是安善良民呢，上哪儿租房子人都愿意租给，就拎了这么一所房子临时就住下。人家说呢，就说到杭州城前来投亲访友的这么小两口， 简单的住下之后，可就把小包袱打开了。您看看，嚯，小包袱里还真有不少好东西啊，有点银票，有点首饰，哎，也挺值钱。哎，还有点金的，这些银的，这些个黄白之物吧，啊，都是值钱的。这也够过些日子不成？拿着它做这个平常啊，吃饭呐、啊，做生活呀、啊。这叫坐吃山空。那么咱们得想个营生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没关系，您明天拿着这个银票也好，拿这首饰也好，出去耗这么几间门脸房。哦，门脸干嘛用呢？后边要是再有闲房呢，咱们是前店后厂，连做买卖带住就都有了。好吧，我找着房子干什么买卖呢？等您找着咱们再说，我跟家还有好些活干。这个王文拿着钱出去耗房子去，当然有钱好办事，耗了这么五间门脸，后边小院带几间房子，房子挺干净挺讲究也很漂亮。新房子年头不多，满心欢喜回来见丫头，把这情况一说，一看丫头正干着活呢，啊，包小纸包，也不知包的什么，有个笸箩，包好了往笸箩里一扔。哎，我都办完了。哦，好，早歇着啊。第二天夫妻两个一块看房去，丫头也很满意，您再拿着钱呢去雇人装修装修咱的门面。哎，请人，您自己呢写个匾，咱们就开张了。哦，写匾，我没打听咱们什么买卖。药铺。药铺？我不懂。我懂啊，我是连卖药带坐堂行医全我一人干了。我看不出来我们娘子还有这般的本领啊，真了不得。好好，行行行，写仨大字，济世堂，悬壶济世，济世堂，他字写的还真漂亮。找工匠做了这么一块匾，挂起来，啊，也请了三街四邻，放一通鞭炮，济世堂大药铺就算开张了。咱们进点货吧，这药柜子里都是空的，咱们弄点货底子倒腾着卖。有，把这笸箩拿出来。嗯，你看这都是药，您这上面也不写名儿，这怎么治病？什么病都行。是啊，我不方便抛头露面，甭管来什么人，您做头了给耗耗墨，也甭开方子，咱这药包拿走两包回去啊，温开水服下，药到病除。我媳妇真有能耐，这家行，就听你的。他什么也不懂啊，没有不开张油盐店。这位捂着腮帮子来了，大夫贵姓啊？免贵姓王。一看您就是啊，善经雌黄之术，您的这个医术高明，您看您浑身这都如气，您这屋倒没有什么药味，比一般的药铺也强。我就是牙疼。哦，牙疼啊，坐下给您耗耗脉。啊啊，牙疼啊，是耗耗脉。他也不懂，三个手指头一搭。哦，行，给您开包止牙散吧。哦，您这有止牙疼的散？是是是，笸箩里头拿出两包，丫头包好纸包，给您，这个您拿着回去吃吧。这多少药钱？哎，我们心当至喜，您这又不是大毛病，这两包药您拿回去吃，吃好了替我们扬名，吃不好您再回来找我，我再给您换别的药。是是是，这位捂着腮帮子拿着药包走了，没十分钟呢，说现代话就跑回来，欢天喜地。啊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，您看我这牙，您看您看，我这带着一把蚕豆来的，您看。铁蚕豆，嗯，蛮好，没事，药到病除。好，那您替我们扬名，是您看我这街坊有几位有病的，我都给请来了。啊，这肚子疼，这闹脚气，您这天一脚地一脚。来吧来吧，您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这肚子疼，这些的拉，给您耗耗墨吧。啊，一耗墨，拿两包，您拿着回家吃去。这怎么算钱？这，哎，接着脸问丫头太太，咱这怎么算钱？二钱银子就得了。哎，这个穷人吃药呢，富人花钱，有那有钱的来呢多要他钱，这一般的老百姓啊，带着钱就给，不带着钱呢几十子儿也行，带着银子呢就给撂二钱银子。啊，行行，有行人就行。二钱银子一位，二钱银子一位，连诊费带药费，没有三天门口排着大队。呵，药到病除，就这小药包里边也不知包的什么，什么病全治，吃好了给扬名。呵，这买卖可做大了，积少成多。您别瞅二钱银子二钱银子，架不住天天门口排大队，都是现钱呀。有钱可就不是广王门一人坐堂了，就雇了人了。